据统计，截至上周五，在已披露2017年年报的172家上市公司中，有31家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名单中出现了社保基金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社保基金已经连续四个季度持有其中的16只个股，其中连续三次增持四只个股，分别为新伦科技、牧原股份、先导智能和长春高新，而大华股份则成为最近四个季度的最大赚钱利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行业和公司动态。今年工业节能监察超过5500家企业，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0万亿元。玻璃外壳将成为手机发展趋势， 3D 玻璃产业链有望爆发。同坤股份表示2017年净利增长 55%， 已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 1.4 元含税，同时每十股转增4股。汇川技术澄清和富士康没有关系，也希望投资者不要基于并购基金的关系而预测汇川和富士康的下一步合作情况。但是新亚制程这家公司则表示，富士康集团是公司的重要客户之一。小天鹅 A 发布公告，2017年营收达到 213.85 亿元，净利同比增长 28%。 海辰药业表示2017年净利同比增加超过40%。3月12号央行重启公开市场操作，包括500亿元7天期和400亿元28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没有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所以实现净投放900亿元。分析人士表示，三月下半月流动性面临一定的收紧压力，但考虑到三月为财政支出大月，也有望形成一定量的流动性供给，资金面出现大幅收紧仍是小概率事件。今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上调118个基点，达到 6.3333 元。市场人士指出，近期美元指数保持低位震荡走势，人民币汇率也将保持2月份以来形成的区间震荡运行态势。另外，本周三，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多家机构分析，此次油价调整很可能搁浅，这也是年内的首次搁浅。好，再把目光放到北京。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昨天透露，北京公租房项目已经达到76个，提供住房共计超过10万套。另外，实现公租房配租约6.4万套，已入住3.87万户，帮助10多万户居民改善了居住生活的条件。马上就要到315了，中消协发布了2017年汽车产品投诉情况报告。2017年汽车产品投诉增加 34%， 售后服务、合同及质量问题占比比较大。被投诉汽车前十大品牌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动机故障、涉嫌欺诈、强制保险和变速箱故障的问题。其中 65% 的投诉对象是家用轿车，汽车零部件投诉占比达到 26%。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小刘晚上好，大家好。 哎，请您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 受到周末消息面偏暖的影响，以及欧美股市上周五的表现非常亮丽，所以周一的沪深股市开盘是集体高开。开盘之后呢，以科技股为代表的创业板啊，继续延续上周的强凌厉的上攻的走势，包括题材股也是继续活跃。但是临近中午的时候，随着券商啊、有色一些权重板块的启动，资金出现分流。好在呢，午后的题材股稳住了阵脚。截止收盘呢，两市整体是出现全面反弹的行情，红盘的个股近90%，然后有65只个股以涨停板报收，赚钱效应非常明显。综合看来呢，沪深300指数上涨0.46%，创业板指数上涨1.4%，依然是中小市值个股表现更为出色一些。 好，如果我们把创业板的这个指数从二月的7、8、9号那几天开始啊做一个复盘的话，您怎么来评价创业板指数这十多个交易日的走势？ 应该说自从年后呢，整个市场的风格出现了比较大的切换。我们记得在两周前的周一的节目中，我们谈到当今年最大的年初的市场的分歧点在哪里？我们当时认为是今年2018年到底是继续延续去年的 价值投资炒大盘股，还是说从新经济成长性这个角度上来就更加注重中小市值的个股的，这包括创业板的新经济这些品种的表现机会。那么我们当时的比较明确的观点是偏向于中小市值成长性。那么近期创业板应该说这是将近十几个交易日呢，已经连续突破了一些重要的关键卡位，比如说1800点等等，现在已经接近1900点。那么这个表现我个人感觉呢是已经比较明确的说明2018年整个创业板是一个翻转性的行情。因为这些翻转呢主要是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方面从最主要的是政策导向去年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蓝筹价值股的发现在估值的发掘。那么今年呢从政策导向看，监管层近期在多个场合都表达了中国证券资本市场应该助力中国新经济发展的这个大方向。那么证监会的近期也是对发布了包括像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等四大经济领域的你上市企业当中市值达到一定规模的独角兽类型的企业呢放宽了审批时间以及盈利标准，包括一些组织架构方面。那么这个从政策导向上已经让我们感觉到2018年的一个大方向。其次在2017年大盘股呢往往被从估值的角度的进行了深度的发掘以及体现。那么相比之下中小市值个股尤其是创业板个股在连续的两三年的持续的调整之后呢也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这个估值的底部。那么按照市场轮动节奏来看，今年呢继续从中小市值从成长性从新经济的角度上配合政策导向这个去轮动到创业板的品种上呢也是构筑了最近整个创业板板块继续向上推升一个原动力的所在。第三个呢我个人感觉是和近期的新股发行速度大幅降低是有明显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发行的数量明显降低本周只发行3家，其实金额呢也只有17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小市值的品种呢也成为稀缺品种，这也是近期小市值品种自身的优势的一个体现。 好，谢谢您从几个角度做了一个分析。所以您的观点是反转不是反弹是吗？ 对，我认为创业板2018年是一波大行情的开始，所以要紧跟主线，对一些独角兽新经济成长性应该是基于重点的关注，尤其一些龙头品种流行回踩机会的股票上车的机会。 好，我们也看到今天创业板指数是这个跳空高开短期 是 您认为在策略上要注意点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以创业板指数为例今年从今年年初的低点1571点到今天收盘的1882点呢几乎已经涨了将近300点，也将近20%的涨幅。虽然我们认为整个2018年的是创业板中小市值包括中小板的一些股票价值再发现的一个大行情，是一个反转的机会，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还是应该有曲折的。目前接近1900点也是前期的一个主要的压力位，所以在这个地方盲目追涨并不可取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创业板价值的已经被市场所认同，但是呢尤其是龙头品种近期涨幅也偏大，所以还是要有理性的有节制的，并不予盲目的追高耐心的等待一些比较好的介入机会再去介入，而不是一门再往上追。 好，谢谢张小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好，下次见。 好，下次见。北京时间晚上的8: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财富大搜索每周呢，我们除了发布资讯之外呢，还会在资讯过后呢，请一位分析师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盘面的走势啊。那么在周一周二呢，我们还会着重的把时间放在这个资本市场当中去聊一聊这个 A 股的行情。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跟建新设定的这个主题是国企改革当中的机会在聊这个大话题之前，想问问建新对于今天的盘面走势是什么一个观点，特别是对于创业板未来的走势，您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弹也好，还是反转也好，还是其他的？ 是这样，那因为我们也是做投资咨询嘛，对吧？因为我们我也作为投顾说，我们去 不建议大家，因为我们说就是说一直在说嘛，咱们投资其实有理性化，咱们不建议大家去猜反弹还是反转，但是说我们从近期的走势看啊，跟大家去就是用自己的一个普通话跟大家说，就是一个政策春风起，然后我们看见创业板再加上磨底成功，我们看见就是有一个绝地重生这种感觉。就为什么说政策春风起呢？最近刚才那位朋友也说过，咱们看到一些国家的一些对一些说科技股啊，或者说从我们这个新股的发行量来看，其实这是一个对创业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对，因为我们之前在说策略的时候也会说过，因为新股的大量发行其实会对我们一些上市公司，尤其是这些创业板这些公司会造成很大影响，就是说会造成东西多了我们会挑花眼，所以说不太容易能看到说有比如说有成长性非常好的小公司，因为东西太多了嘛。那现在这种我看节奏放下来了，再加上国家对一些什么独角兽这些企业的一些支持，而且我们从一些新闻上也能看到说，如果说国家有需求，那些科技大佬们也会说回归我们的 A 股来，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的创业板这些说把新经济来说会注入了一些新鲜的预期的这种血液，所以说我们看到还是政策春风起把我们的创业板进行了带动。那作为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一种看法，但是说作为一些短期的一些交易机会来看，刚才也是说过了嘛，说我们看到创业板最近也是说涨幅也是非常大，而且今天看到了我们创业板是收到了一根长的上影线。那我们对于我们那个企阳财务管理的团队来说，给大家一个在周末也出了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认为啊，在今天或者明天的情况下，看是盘面情况会出现短期的创业板的一个小顶点出现，但是呢，因为我刚才说过政策春风起，不会说风起来了不可能那么就会灭，所以说短期回调之后在创业板这一块还是非常有投资机会的。但还是啊，跟大家去找说创业板，大家也有可能去盘面去看，说也不是说一买创业板哪只上市公司都涨，对吧？但是我们还是去投资是也是有逻辑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去投一些创业板的一些蓝筹，或者说创业板的一些龙头公司，是我们着重应该去观看到大板块机会之后，我们去细分去抓住哪个上市公司去投资的这么一个逻辑了。 嗯，好，尽管是春风拂面啊，暖人心，但是也要考虑到倒春寒的可能性。 没错，没错。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盘面的分析哈。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建新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国企改革当中给我们哪些机会？说到国企改革呢，不仅是去年的亮点，同时呢也会延续到2018年。此外呢，这个幅度啊和这个脚步啊只会加大和加快啊。 没错。 那么去年的亮点呢，就是这个中国联通的这个国企改革， 没错， 终于是靴子落地。那么在两会当中也提到，今年将着重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央企的这个战略性充足。 嗯 啊，那么通俗的说就是混改啊，混合所有制改革。那么你认为这对于这么多领域如果都在推进重组的话，对于他们所在的这个行业，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会产生哪些股价上的影响？您认为？ 是这样啊，咱们先看一下国企改革的一个本质。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其实那个我们的愿望就是把我们的央企做大做强，就是做出代表性作用。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些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好的积极性的一个示范性效应，其实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那说影响来说，也是我们能看到其实他们整个国企改革会造成我们还是强者恒强的一个状态，那还是会产生了一些优胜劣汰的这种影响。那一直也是我们，你看大家去说的一个逻辑吧，就是我们认为还是龙头是我们每一个行业毕竟要看的。所以说国企改革这么一个它的一个发展嘛，其实也是正在推进这样一个理念。那说到这儿也是，其实还是我们认为国企改革的最大的一个转变其实就是价值投资。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价值投资的一个体现吧，是这样的。 好，你刚才谈到这个龙头啊，但我们看去年啊，这个联通可不是通信领域的龙头，是吧？ 对，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企业做大做强。 但是你看神华， 哎，这又是龙头。 对， 神华也是去年混改的一个 没错没错 明星企业， 对， 是不是？ 只是说我们的愿望在这，就是说我们混改的方向，一个是你看神华他们做了一个资源整合，其实我们联通其实也是在做资源整合，其实就是他们就要结构的一个调整吧，把我们的就是优势继续发扬光大。其实我们能看到联通，就是我个人咱们说一点接近生活的来说啊，你看咱们发现联通混改之后有个很好的优点，我个人观察就是发现非常能响应国家的一些政策号召，比如说降价提价，联通反应是非常快的。其实这是虽然说 提速降价， 对这些东西其实是反应非常快，那这就是我们想做大做强这么一个表现出来。虽然说目前有可能不是龙头，但是它这种态度或者这种改革的一个方向是我们能看到的。 就我们首先得梳理一下国企改革的逻辑，为什么要改，是吧？ 嗯， 一个呢就是很多国有企业它的这个效率不高，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行业你做我做大家做，那么其实背后带来的也是低质低效啊，不如一家做，是不是？ 没错。 那扩大规模，它也可以更好的调配各种市场要素和资源， 没错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可以引入一些活水，在这里面搅一搅，提高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工作效率啊，或者是引入一些新的资本，那么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资源啊，给他们带来新的这个活力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表现形式，您跟大家数数有哪些种类？ 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像啊，就是可能说我们现在国家出让一部分股份让民营资本介入，对不对？或者说咱们还有一种呈现形式，说我们内部员工进行增持，也是说。 内部员工这个 股权激励嘛， 股权激励， 对，它就是让员工 企业入股， 对， 入资， 对，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也准许了一些外资的一些进入， 央企的这种合并， 对，这些，其实这些就像跟您说的时候，咱们一个是作为就是把我们的机制运转的更快一点，因为我们比如说像有民营资本的一个进入，其实就是很好的督促着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运转，这是一个就是刚刚您说的这种一个这种很好的运作机制吧，就这样的了。 好，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总经理林文表示，煤电一体化符合中央提倡的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的大方向，所以神华和国电合并之后，原话是确实很好。 嗯， 今年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一定会有大的漂亮的动作，这是。在这个能源领域哈，那么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念沙表示，央企的重组整合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那么保利集团2017年重组了中青集团、中国工艺集团，这两家企业并入后，把企业分成三类，有成长性的要抓紧注入优势资源。正常经营的企业保持稳定，需要处理掉的企业坚决退出，把职工安置好。另外，保利内部的地产业务整合也在推进之中。此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就是最近有一个亮点，就是中粮啊，竟然呢，受让了一个这个做特种钢铁的公司的这个股权， 股权，对对对， 哎，这个也很有意思哈。中原特钢，这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么他的这个股东呢是谁呢？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他持有中原特钢总股本 67.42% 的这个股份啊，这个是无偿划给了中粮集团啊。中粮集团的重组呢，包括旗下的这个中粮地产现在还在停牌当中啊，所以也能看到确实是这次的这个国企改革呢，它涉及到很多的领域啊。那接下来我们分析分析啊，就是说你觉得哪些领域是我们今年着重可以关注的啊，着重可以关注的。 其实因为咱们也是说今年的，因为国企改革是一个国家的一项战略嘛，刚才咱们说咱们的两会也是说给明确了一些目标，所以说这些其实因为是国家总动员，所以这些其实我们都是说今年是应该值得关注的，但是说还是咱们也有重点嘛，对吧？那煤炭其实我们看到今年除了说国企改革这一块，还有一个我们继续有一个 供给侧 改革的这么一个区，所以说我们认为在投资的这个角度，再加上一个或者说有催化角度来说，这个双重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叠加，是我们应该去放在第一位首要去关注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得双重因素的叠加啊， 对对对。 那我找到一个跟你这个符合的哈， 当然大家也得关注，不是说就买股票哈。 没错没错。 这个东方航空啊， 没错， 它属于航空股票。那么航空股票呢，前一段时间我们聊到，就是民航总局局出了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机票的定价权啊，航空公司可以更自由了。 没错。 简单来说，就有些票价你可以自由 调配了， 调价了。 没错。 换句话说就是可以涨价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当年我们当时还复盘过啊，一些航空股啊，从去年到今年的这样一个走势啊，非常的一个抢眼的走势。那么同样的，这个东方航空呢，它也是啊，它的这个董事长刘少勇表示，经集团党组研究，已向国资委提出集团公司推进股权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改革。 对，他其实这也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吧，给大家去提示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说也还，但是我还是回到那个大的逻辑来说啊，我们一定是根据着我们就是国家的一个安排的一个步骤吧，去进行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其实别的一些行业，我们来说，其实还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因为刚才其实一直想和大家去聊的就是，我们认为国企改革的这个东西其实不太适合大家作为一个概念性炒作， 不能作为短线炒作。 对，是它应该是一个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是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雏形。因为我们从就是咱们可以去看一下整个国企改革指数，从一些重要的国企改革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能看到这个问题。那给大家去大家去就是也回顾一下吧，因为是咱们看国企改革这个指数是大概是2014年11月的时候推出的，然后那时候呢是我们的国务院是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么指导小组，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指数是一路飙升，那飙升完的时候到了应该是15年9月份的时候吧，我们看到一些这比如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指导意见出台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因为当时是概念出来之后，我们进行一个炒作之后就一路回落到我们1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开正式的决定开展了一些那个改革的一个试点。从那之后我们看见国企改革的指数正在稳步的一路向上走。那我们能看出来整个风格，就是我们刚提出的时候其实是就是我们说炒作概念嘛，很简单，一路飙上去之后概念炒完了回落了，大家将市场也是明明白白的去认可了这一点。那之后的我们走势完全符合到我们的一个价值投资这么一个稳步上升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刚才其实咱们和主持人也是说私下聊聊，我们去看了一下其实整个一个就是咱们以国企改革为标的的一个基金嘛，其实两年的收益还是挺不错的。 是的，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还有一分钟来不及说了。在下半段我们要选择一支这个国企改革的这个指数分级基金啊，从它的这个净值的波动来看一看国企改革的投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跨度啊。此外呢，在这个跨度内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收益。其实刚才你谈到的那些国企改革的指数的表现同步也会在这个基金的净值上面啊得以体现。 没错没错。 其实这也是有很多的类似的情形出现，比如说一带一路刚刚提出来的时候 也是 一个猛啊。 对对对。 抬头兵是中国交建，我记得那个时候。 没错没错。 是。 之后也是嘛，也是就是其实走势。 也消停了一段时间。 对，其实走势和刚刚咱们说的是几乎有是异曲同工之效吧。 对。所以说大家其实也要踏准节奏啊，踏准节奏。 没错没错。 好，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国企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胜。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 啊，接下来我们来以一支基金分析一下国企改革的这个走势情况哈。这支基金呢是富国中证国企改革指数分级基金啊。那就像刚才建新所说的，在这个1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它这个净值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大概是在7毛出头啊，7毛多。那么在今年呢，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1块钱，基本上它就回去了，知道吗？就回到了原点。但是在这个阶段，大家看啊，基本上是在2年的时间里面，实现了30%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如果你是在最低点进啊，在目前这样一个1块钱的净值来卖的话，基本上是2年实现了30%的这个一个收益啊。 对，这样不就跟咱们刚才是广告之前和大家去分享的是一样的吗？我们其实这个已经说，就还是建议说，咱们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国企改革概念，但是我们其实应该还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思想和逻辑的，或者指导方法吧，进行一个投资。 但如果是这支基金啊，发行的那一天，15年啊3月的那一天来买入的话，那到现在呢，基本上您没赚也没赔，大概有一些 对对 啊几分钱的波动。 没错 。 是这样，因为咱们刚才也说过，从这个几个节点来说是这么一个，因为咱们开始是以概念就是炒作了一波嘛，他是那时候发的嘛，但是最后还是回归到理性来了。其实这中间这个波动来说，其实也是体现了在这只基金之上。但是说我们能也是从他的，就是说刚刚咱们看这2年的表现是回顾一下，其实还是符合了一些整个这个就是投资的理念这么一个转变吧，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啊，肯定在市场当中啊会形成短期的炒作，以及呢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回落，这可是一个可能每只国企改革的这个股票都会走过的一个历程。当然，如果要附加上别的因素的话，像你刚才所说的啊，这个能源啊，或者说涨价的话啊，那么又是另外一个走势。 没错，是这样。就是咱们看啊，就是说国企改革这个概念，其实就还是说嘛，就是你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对待它。说咱们其实你要说，比如说当做一个 概念或者去一个短期的热点去炒，其实咱说也有机会。比如说咱们看到哪个集团和哪个集团合并了，它底下的一些上市公司其实也会有个短期的表现的一个机会。 对， 那这个就是看咱们投资者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理念。但是我们是给大家说去建议大家的把方向上作为价值投资这么一个方向来做。 对，你看我们节目一直是倡导价值投资的，不能一边倡导价值投资一边告诉大家，哎，这个股可以关注俩月做个短线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但是 这个跟我们风格不搭，是吧？ 没错，但是说这短线的这些对于概念上炒作的机会，咱也不能否认的。 但我们只能 是 提醒你有这个风险，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是说，如果您能踏准节奏，就是刚才也说了，今天因为，怎么说？因为咱们两会也是说。就是给咱们今年吧，就是工作是已经大概有几个大块是和大家去分享过的。那几个大块里边说，如果咱因为肯定吧，咱们投资者的一个风格不同，如果说您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说题材或者一个热点去炒的话，其实机会是有的，没问题。您可以去根据这几大类的一个方向去寻找一些您认为可能有这么一个预期的一些上市公司进行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炒作。但是还是就是刚刚像主任说过的，我们倡导的是另外一条路，但是我们不会否认说我有一些这样的机会的，是这样。 你看这个有很多的原因让某些股票发生异动啊， 嗯，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混改单位啊，这个上市。啊，混改试点单位上市，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旗下有一家公司混改了。 啊，对对对， 对吧？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本身就是一上市公司参与了某国企的混改，它是属于参与方。 没错。 哎，是。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混改方案已经出台了，啊，目前还在推进。你看它是有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参与方式， 没错， 不同的程度。 对，因为这咱们说为什么这几项都会是有对一个说一个就是股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刺激性作用嘛？因为咱们看到本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混改的本质就是想把我们的公司做好做强做大。 嗯， 其实我们如果进行参与的话，其实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结构上的优化，其实对公司其实本质来说就是厉害，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提升。那其实不管说是从远期来看，从近期来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预期的。所以说我们这刚才您说的这几个，这就是这几条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式吧，其实都会对一些就是所就是对应的一些标的或者对应的一个上市公司，其实都有一个向好的那么方向的一个利好的一个体现吧。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其实就是看似像就是像就是叫消费性刺激这种利好的一些提升，其实还是我们认为还是它的本质所对这些上市公司有一些好的一个提升所带来的一个股价的一些波动吧，是这样的。 好，刚才我们也举了一个基金的这个净值哈，作为一个分析的标的哈。那事实上呢，就是如果大家在操作上面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我倒是认为啊，你买指数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够抗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哎，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就是还是因为就是国企改革的一个推进和一个推进的一个步伐，其实是国家咱们国家有自己的一个有序的一个步伐。 这个时候看政策就知道了， 对， 今年应该是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也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做一些稳健的一些投资，不要去猜，因为说你去猜这个东西，说一个就是加大了你本身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程度吧。所以说刚才您刚说的，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从历史分析来说其实还是一个向好。所以说其实就是如果说投资国企改革的话，如果您踏不准节奏，其实买指数是一个非常稳健，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一种方式了。 嗯， 这个是非常好的了， 这是一个方式哈。 没错。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很多家公司，他们是在不同的阶段会出方案，跟不同的公司 对 有合作哈。 对， 混改呀，这个每一家的细则也都不太一样， 没 错，资本市场给予他们的这种反应也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所以说还是说咱们刚才回顾到一个我们对于一个国企改革指数的这么一个判断来说，其实我们认为国企改革的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持续我们做价值投资的。但咱们说具体上落地到一些具体的上市公司来说，其实就是因为虽然说今年咱们已经给了大方向，其实你去判断对于来说不太好判断。那你再不太好判断或者 咱们因为知道不太好判断的情况下，你的风险就加大了嘛，就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还是，你要说回归到指数来说，您刚刚说咱们去投资一些国企改革的指数来说，是一个相对稳健或者保守或者能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稳定收益的这么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嗯， 是这样的。 是，此外呢，可能也一些人好琢磨，一定要从里面挖掘出一些优质的公司来啊。 没错。 那么优质的公司，它可能是强者恒强，也有可能是由弱转强。 对，这是两种一个思路的方向嘛。因为咱们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本质，就是我们国企改革的最初的一个本质，就是我们要把一是做资源整合，对吧？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想把优质的上市公司做大做强，那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不好的上市公司进行一个资源整合，尤其就并到好的上市公司里头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发现那些可能会被重组的效益不太好的公司，我们提前做个布局，然后引入优质的资本或者是这个良好的管理之后，我们享受未来的收益。 这个其实咱们其实很好，就是先看是不是有一些国有控股的一些公司，这是一个很好，就是这是一个方向嘛。但是说我们去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猜，也许这东西、就是 不猜，我们研究，你给我们 研究 一些研究的方法和对思路 啊，就是比国有控股是肯定的，对吧？他看业绩其实不太好，对吧？因为我们要做资源整合嘛，我发现最近它是比如说在一些像通讯行业里面业绩不太好的国有控股的一些公司，我们通过一些资源的一些优化和整合呀，把它进行就是它的一些优势拿过来之后，它就可能就是有被一些就是混改的一些目标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就是业绩好的嘛，就是咱说完业绩不太好的一些业绩好的公司，那它也是但是在它一方面会缺乏的，就是说在它打造完整的一些产业链之中缺那么一环，那一环你就可以这一块就是我们它是去重组别的这么一个标的。 嗯， 一个是我们看见它是如果这个公司业绩不太好，但是它是在这一环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国有的公司，那它是被组的这么一个标的，就是两个方向了，一个是组人家，一个是被组。 嗯，但这里面确实有很大的这个难度啊，有很大的难度。你比如说这个联通这个混改的事情，大家可以复盘看看以前的一些新闻报道哈、啊。 没错没错， 可谓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啊。 没错，这其实就是说，就是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说吧又没说清楚，说清楚了吧又感觉还缺点什么的，怎么着？这种感觉。 嗯， 所以说就是看这种，所以还是刚才说为什么一说老说不要去猜这个东西，其实说就是我认为国家有国家自己的步骤，那咱们就他有自己的步伐，就是你与其去猜的话，还不如其实如果说你看好这个行业，或者说你决定了说这个行业，你还是说是按稳健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吧， 嗯， 对吧？就是他虽然说成这样，但是一方面是咱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说您觉得这个方面确实是OK 的话，那您确实记住。那如果说觉得这个方面不 OK 的话，还是就宁可去错过了，也不要去进入。这是一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嗯，好，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相关管理层他们的意见啊。在3月10号13届全国人大14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哈、记者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他谈到。他说目前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有3批企业正在试点，既有子公司的改革，也有像联通这样层面比较高的在二级市场上市公司层面的改革。那么肖亚庆表示，今后要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努力取得实质性效果啊。所以这个决心已经非常的清楚，方向也非常的明晰了哈。另外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地方上面， 嗯， 我们经常也能看到上海的这个国企板块 对 很活跃， 对对对 啊， 对， 这不是央企板块了哈， 没错， 这是 地方 的一些 国企。 哎，关于这一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这样，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看地方性的这些国企改革的一些等于说我个人认为，你要说咱们做按一个投，就是咱们去做一些投资的这一方面，其实还是这个东西就比较偏向于一些像概念性炒作了。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 新闻出来之后，比如说上海有时候上海的有一些动作吧，能看到整个的上海的一些国企改革就会同时进行一个，就是也不叫异动嘛，就是一个小有出现涨幅。那哪天深圳那边出现了一个动作之后，它整个的这么一块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幅。那这个呢，就我们看，就是感觉这一块其实还像一些概念性的炒作。那这个东西节奏，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太好能踏准。因为我见过，我忘了是哪一次，就是我们会出现说，就很会担心出现一日游的行情。 嗯， 这是我们非常就是不太建议大家说，为什么它也比较像概念，不像说我们就是像说央企改革这么有趣性这么大。所以这一方面说是能看到一些机会，但是说我们去建议大家去关注的这么个力度，其实不太希望去着眼去放出这一块了。 那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你选择一个你稍微熟悉的公司，啊，你作为一个标的，你长期研究它，你关注它，在不同的消息面，以及不同的这个政策面的这个影响下，它的这个走势的一些特性，就是我所谓的盘感。 嗯， 你找那么一两只你熟悉的也有这个国企概念股票啊，你长期关注，那么适当的时候呢，啊，你可以做一些啊小策略哈，小资金的这种实战练习。你认为这种策略可不可以？ 其实这样还是可以的，因为就是，但是就是我说，那怎么说呢？这种如果你选好标的来说吧，其实就是一个性，就是叫教育性的一个练习了。 嗯， 因为咱们选好之后，比如说咱们拿联通去看，联通混改之前、混改之后，对不对？其实能看完它混改方案之后，其实联通的调整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对吧？所以说你当时说咱们做练习来说，有可能你真的是不太能承受那一波调整，你就有种的脑子就懵了。为什么我们看到混改之后会有这么样的一个走势出来？所以咱们做练习的来说，练习和你去看概念吧，怎么说呢？一个从基本面走，一个从技术面走的，我们就是这么去分的话，如何去结合，其实挺难的一种东西。因为一个是跟要做一些买卖点的一个判断，一个是从概念性进行判断。那练习，那如果说是要做事，就真正去想做练习的话，还是以基本面的研究为主。如果说您看好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您的资金是根据市场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轮动嘛去进行练习，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还算是可以做到这种买卖，就是通过买卖进行这种套利的这种方法吧。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还是走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路线了。 对，因为刚才你谈到啊，就是很多地方国企改革呢有这个概念的一日游的啊这种因素在里面，所以说呢越是这样的异动呢，我们越应该长期对它保持关注和持有一种冷静的态度啊。 没错， 哎，是这样的一种操作的策略啊。 嗯， 好，那么关于这个国企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机会，我们今天内容啊就先分析到这儿。接下来呢还有两个投资的案例要请建新来回答一下，马上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听众王先生今年50多岁了，就业于石油行业，他想问一下这个能源行业有没有一些投资的机会，他希望投资一些稳健的个股，想请建新给分析分析啊。我们不知道他谈的是新能源啊还是这个传统能源啊。 对，因为就看这位朋友吧，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个先天优势，因为他在差不多在这一行工作，所以说他看的应该也很挺准。但是我们来说啊，其实能源方面今年来说其实机会还是很大的，毕竟是我们今年那个两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改革方向嘛。那这一块，但是我说咱们去投资的一个大逻辑还是大方向，就是能源的一个整合和再利用，或者是一个优化资源的一个优化，这一方面其实看一看，我觉得是机会还是有的。但是说具体操作来说，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去说这个东西，按国家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政策方向来说吧，其实还是我们一直推崇，就是你要一定看龙头。 嗯， 因为我们现在认为一些就是说能源这一块吧，有可能已经是概念下已经是有所改变，就是说已经变成了一些就是日用品的这种 方式进行一个逻辑进行投资了。所以说这龙头也是就兼具着我们一直和大家去推广的一些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 为什么能源行业的投资走势有这个日用品的特点？ 因为咱们随着说一些供给侧改革造成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上面供给少了，但是我们都要一直在用，不断的用，就变成一个日常必须的消费品了。是 这个以去年啊入冬以来的天然气， 对对对， 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例，确实是。 对，所以说，对我们觉得这种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其实一直在说，我们现在觉得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或者说整个市场的一个就是一个导向来说吧，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我们从行业来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改变，也是说我们能看到机会。那机会的产生的一个点在哪？就是还是龙头公司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不管是它从资源上，不管是它从整个它的一个就是广度来说的话，我们认为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逻辑。那这样就是我们说能源这方面有很好的就有很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那个潜力吧。那是方向来说还是走龙头，是这样的。 能源行业其实也包括很多细分的领域吧。 没错。比如说你要说煤炭啊天然气那些都是 这属于资源。 对， 除此之外它应该还有一些 电力什么的。 你比如说这个冶炼呀，还有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呀，包括一些管线，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关注呢？ 这一些吧，咱们看这个不好说，因为细分领域来说，怎么说呢？细分领域每一次我们在看它，就是你细分领域比如说一些基建，咱们看就是一些建设来说吧，你看它都得靠一些说一些消费性的刺激。 所以你刚才所谈的还真的就是资源类的能源行业。 没错，是这一块，对 这个领域。好，再来看另外一位王女士，她想问，她看好的是新能源啊，新能源尤其是最近的这种流行词就是独角兽啊，她希望能够找一找这个跟新能源有关的独角兽的公司。他还说到董明珠投资的这个珠海银龙 啊，那 是值得。 那我太有点明白是这样。他现在说独角兽，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就是刚之前他也和大家去分享过嘛。我发现新能源汽车这件整个一个产业现在处于一个，就开始的时候就叫大家都在涌入，现在然后在做优胜劣汰，对吧？现在呢，我们发现啊，一些公司其实在做一些整合。给大家去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比亚迪，说它从车整车到它的电池到电控，它都有在做。其实新能源，其实你说独角兽，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就电控、电池和电机就这三个东西，其实把它做一个整合来一体化做起来，其实。也就是应该是认为这一块是非常好的一个独角兽企业吧。那作为新能源这个大行业来说，我们认为今年是由于国家政策或者说一些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来说，整个行业是非常有发展的。那去投资一些独角兽的企业，确实是一个目前来说对于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看董明珠他所投的这么一个公司吧，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能再从北京的一个马路上能看到好，就是大一路好像就是这公司产的，他们就是在做电池整车都在做，其实就把我们做了一个闭环。所以这一方面是非常值得投资的。那另外一个还之前也和大家去分享了，像比亚迪其实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说能在这一块吧，像一个稍微有独角兽企业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和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标的吧。 他刚才谈到的这个珠海银龙啊，目前还没上市呢。但是呢，我们看到去年有一新闻，他就是已经在广东证监局办理了这个辅导备案登记。辅导备案登记已经开始的这个一些准备工作了。 对 啊， 就其实咱们就是说看这个公司干什么的。其实他就是咱们要分析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嘛，其实就是他就是在做，他就把电机、电控。电机、电控和那个电池，还有整车都做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虽然说没有上市，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其实能看到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方向在哪儿。他等于说把新能源汽车，他做了一个闭环。 是这么样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其实这就是一个能显现出独角兽这么一个优势来了。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发展方向是这样的。 但是很多投资者他们也想去看一些数据，是吧？你公司说的是挺好的啊，各方面都很牛，又有这个又有那个，又有技术哈、啊，又有这个市场的。那最终的数据市场反应好不好呢？哎，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来去挖掘？ 是这样，对于新能源汽车，它其实怎么按数据说来说吧，咱们一般来说，它的最大亮点是看电池。如果说你公司就是这个公司，它对电池这一块的一些上中下游啊把控的非常好的话，其实这一块是一个，就是我们去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市占率，它发行的车的一些市占率好不好？对吧？那之前和大家去说的一些，像比如说比亚迪啊，它的一些轿车这个，它的市占率非常高，对吧？还有一些宇通客车啊，它在客车这方面市占，就是它在这个领域，就是咱们公交车这块，它的市占率非常高。所以说，我们投资公司说，如果看数据的话，就看你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被认可度高不高，然后另外再进一步看你公司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由于一些公司内部优势啊，能不能有市场上有很大的一些叫议价权，或者说能占据市场上的一些话语权，这就是我们能从数据上需要找公司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了。 好，那事实上呢，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里面，我发现啊，也有一些公司呢有这个资源啊，有资源，那么以这个谷为例吧，韩瑞谷业 啊， 今天是涨停啊，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是300多块了，300多块，而且啊，它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性公告，在那个公告出来之后呢，股价那天啊有很大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占总股本34.36%的这么一个限售股。从3月12号就是今天解禁了，今天解禁，他这个公告呢是3月8号发的，所以呢这个3月8号那天跌了将近5%，是吧？但是今天解禁这天将涨了10%。 就是这个是吧，其实这个得结合一个咱们的减持新规来说了。因为我们减持新规要求我们不许大面积做减持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这个股，就是因为减持新规的新出现，说我们有限售股出来之后，其实它不会出现大面积减持的这么一个状况。 是，但是可都没有影响到市场的热情啊。 对，因为它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已经就是风险已经被我们减持新规所限制的非常好非常低了，等于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风险的。那我们还是再回到最基本的逻辑来看，还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新能源汽车今年要发行，我们要今年继续的上，也就是增长式的一个爆发，就是那个新能源汽车占有那个市场占有率吧，要还是继续增长的情况下，那核心在哪儿？还是跟大家说，电池、电控、电机，电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我们要求说我们的电池要继续做得更好。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市场对这个领域是有很大的热情在里面。 对，没错，因为这是我们和之前咱们在说新能源汽车这一块说和大家去强调说，不管是从政策来说，或者说我们人类的发展需要来说， 好，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了。 那么也给大家啊一个作业，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啊，这个市盈率80多，市净率30多的这么一个市值这个股票价格300多的一只股票，您认为它高了还是低了，还有没有价值投资的这个空间？这个留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哈。所以说就是一直看好啊，但是很多行业或很多公司啊，是不是会存在阶段性的高估啊，或者阶段性的乐观啊，这个呢留给大家来思考，市场会最后给我们答案。 没错，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希望大家去理性的一个思考和判断吧，就总会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非常感谢建新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分析了国企改革啊，也分析了刚才两位听众所问到的这个能源以及新能源行业的一些机会，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朋友们明天晚上再见。